锵锵三人行，又婷，求求你了，站起来一下吧。 为什么要站起来？ 这个不是我说的啊，导演说的，说你站起来，视觉效果 还要这样局面， 特别好。哎呦，真有服务精神，主要是袜子的关系，我看出来了。真是，谢谢谢谢 谢 谢 啊，谢 谢谢谢谢谢谢谢。这个 我不太理解， 导演说节目开头啊，最好让又婷站起来一下，秀一秀。为了我们的台庆吧， 秀什么呢？ 为啊， 闻得到，到底是对我是称赞还是？ 这个和尚是真糊涂还是假糊涂？ 秀、哦、他那个腿啊， 袜子， 你穿的哦，那袜子， 准确的说袜子就很有线条， 是， 就是我们就说要有一点这个欢庆的气氛，对吧？ 为什么？ 因为我们快台庆了。 因为你刚从台湾回来，看太多台湾美女了。哎， 不是，这个就拐好几个弯呢，因为3月31号。凤凰这不又台庆了吗？ 哎呀，我一听到台庆就肚子饿。 哎，是，对， 去年都吃的大家拉了。 但你每年都得喊那肚子疼，这个笑的肚子疼，对吗？这个我们这个台庆啊，同时呢，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啊，也是 B 节目啊，这个锵锵三人行开播14周年。哦，就是到331嘛，就开播14周年。 你要请吃饭吗？ 不是我请吃饭，我们要给观众。所以说呢，我就说为了庆祝锵锵三人行14周年， 是， 我跟这个文道呢就去台湾玩一趟。 自肥。 对呀、啊，我们就是推出为了庆祝锵锵三人行开播14周年，我们推出大型立体外景锵锵三人行节目到台湾，名字叫到台湾玩一趟。我们哎，这个要给大家，我跟文道已经回来了，对吧？ 对对，我们现在香港很明显， 很明显， 已经回来了。 你新回来没有？ 哎呦，新还在美丽的台湾，而且我们要向诸位这个观众们这个预告啊，我们会在3月的这个下旬，哎，正式推出这个一连10集，也可能是20集。也可能是30集，谁知道？对，反正拍了很多内容啊，我们会这个一气儿的播出很多给大家这个看啊。 是。 那么呢，这个 主要是我们两个在台湾寻欢作乐的记录， 双文自肥记录。 本来他要去的， 还说了，我现在不平衡。 就是、但女孩恐怕不太好吧，跟着咱们那些地方。 没他领，他本来要领咱们呢、去他成长的那个中学，台湾著名的北一女中。 是、 听说这个中学是以出美女还是以出丑女有名来着？我忘了。 北女。 美女是吗？ 没有什么美女，因为那都是全台湾念书最好的学生女生。凡是念书好的女生，你见过有几个长得好的呢？对对， 哎，文涛，你这个政治正确，这回不正确了啊！ 不，一向都是我们在台湾一向评价的他比较例外， 我们这个、 所以我都觉得看听到他是北女，我觉得很惊讶。 对，我们佳怡也是这个中学出来的， 对， 留级的吧？ 被赶出来了， 对，所以又婷也是因为预算的关系没有去成。穷啊！ 我们这个节目， 我跟你说， 我期待15周年好， 14年真的不是说我们这个节目做得好，而是全世界再没有第二组人能够用这么少的钱、这么简陋的条件坚持14年，这是我的这个真心话。所以呢，为了庆祝这14周年，我跟文道到台湾玩一趟，穷家，但是我们叫穷家富路，对吧？ 对。 到台湾我们也是有赞助的，对吧？ 是， 有人买机票，有人给酒店，虽然是基本上青年旅社的一个程度。 我们最后那天被台湾观光局赞助，去了一家处在红灯区，就林森北路跟中山北路6条通一带的，你知道吧？那些地方的一个青年旅社。那个青年旅社就是你这个旅行箱打开你就没位置放，但重点实在不是那个酒店，而是酒店周遭的环境。我那天晚上我们不是在电梯碰到吗？我们两个都刚回来嘛。 对， 我下去 刚从哪里回来？ 对，我们都从附近回来。我们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附近我看到好多这个女生啊， 对啊， 就穿着很短的裙子，然后站在这个门口就欢送一些客人。那些客人呢，我就看了好几个，那些每个客人出来的动作都一样，我跟你讲 是这样， 出来周围看一看，走几步路电话拿起来马上打。 哎，我刚才在开会，刚开完， 哎，应酬啊，应酬太晚了， 信号不通是吧？ 对对对， 看那个区域吧，那观光局非常了解两位男性的需求。 需要，对， 这个当然我们这不是我们的主攻方向，我们的主攻方向还是美丽的台湾。我跟你讲啊，他们拍了很多这个画面，到时候我们会在3月下旬这个一连播出的200集的这个台湾行节目里给大家播出啊。但是我先可以 用我的手机 iPhone 4啊，给你看几张，因为一路不是手机也能拍嘛，可以又婷你来分享一下你的家乡。你看，这我们在宜兰，你见过这样的锵锵三人行吗？ 坐在沙滩上， 背后就是宜兰著名的龟公岛啊， 龟山， 龟山山岛，而且出现了罕有的天象，不是罕有，就是经典的景点，叫做龟山戴帽。这个上面有一层云，龟山戴着帽子，我们就这样啊，天当房，地当炕。 对，我们三个人坐了三张椅子。 你再看下边，哎，这个，哎呦， 这哪？ 这是它的田园风光，台湾农民的这个生态旅游农业。你看这个田园风光啊，你再看下边，哎呦，这个田园风光。农民们呐，现在都不种地了，他们让客人们种地， 让他们体验田园生活， 对对，农家乐，农家乐，对对。你看这个，哎，这个也是宜兰的一些乡居吧？你看，这个咱们正赶上阴天，但是我喜欢台湾的阴天。你看，这是文道预定好要出家的地方， 这你们讲的、啊， 这是我们台湾的朋友舒国志大哥说，这次我也给文道找好了出家的地方，白云深处啊。是修行人的道场， 对，那下面是其实是一个寺院， 对， 也是很精进的修行。 对，文道的形容，那天我们看到这个景观像个山门，对吧？来，你再看下边，哎，这也是山门对面的一块大石头啊， 对， 远处就是海啊，太平洋啊，这是台东啊， 对， 台东，你看太平洋，其实它台东的海有个特点，我觉得就是你觉得它很远，对吗？实际上就在脚边，非常近， 非常近， 但是你看又像是海市蜃楼，你再看下边。哎，这就是这个民宿， 对， 你可以到这儿去住， 对， 非常便宜，其实。 但后面的山很好、 啊，山很好， 哦、山上长好， 对对对、这就是这个地名叫三间屋嘛，这就是三间屋其中的一间。你再看下边， 哇，这个是在哪里？ 这是我们住的民宿啊，民宿门口啊，文道在这儿吃早餐呢、啊。 好热带的风情、 啊，往外面一看就是这个景象。 这是日出的时候啊，日出的时候美吧？ 这太美了，这太美了。 哎，对，你看，这是阿美族的这个中餐。 阿美族吃像日本料理一样， 对，他做的是创意料理。 哦，创意料理。 一个阿美族的文涛形容他是裸男。 对，裸男。 那个厨师一年有七个月不穿衣服，不穿上身。 哎呦， 不穿上 身，健美的不得了啊，你知道吗？哎呦，你看这个地方。 水稻田。 水稻田。这就是台湾著名的池上米，池上这个地方出产的米。 天哪，这个米太好吃了， 对， 很粘性很够， 哎，你看看，所以呢， 池上 就是你看远处的这个远山，我们在池上米啊，还偶遇林怀民，他们说电视啊都拍不到这么真。你都以为我们骗人的。 林怀民是我偶像，你知道我有一次在北京看到他，他是我因为我小时候在云门舞集学跳舞。 哦，真的。 对，所以他是我的舞蹈启蒙老师，在那边学了5年的芭蕾舞。然后，所以我看他就像看到那种，而且我在北影的时候，他每一场剧我们学校都规定要看了，但我们自己也是去看，他对我来说就像一个很亲切的。 你说我们对啊，是爸爸 神 啊， 就是他就觉得他，我就要被照，被他照顾那种感觉。然后他那么爱台湾，所以我有在北京的一个芭蕾舞的国际比赛上的后台看到他，因为我是主持人，他就只是跟我讲说 good job， 就是你做得好， 做得好， 我眼泪就掉下来了、 哦，真的， 真的，我就我不知道，我看到他有一种感动，对，对， 他没跟我说这个， 他当然忘记我，但是 我们 对我来说他意义重大， 确实眼光挺毒的，我们就是在台 发现 在台北遇到他并不奇怪， 是喽， 怎么会在台湾的郊野， 而且是在田边， 在稻田边， 稻田边。 我们正在拍啊，他也坐一辆车下来，然后他给他身边的摄影师说啊，说那两辆车啊肯定是路客，说我们是路客。哎，那摄影师说你怎么知道？他说看他们这个神态还是什么哪儿啊，过去一看，原来是林怀民，就碰到跟文道原来也认识嘛。 对， 那就我是想说呀，这个林怀民到那里去看，他是准备 拍 他的一个新的作品吧？他用这个池上米的稻田做这个。背景， 他们云门40周年的这个， 对，他以前不是做过一个，就是一个僧人， 然后几 流浪者之歌，就是几顿的稻米从他的这个身上这个打下来。 你看，真是粉丝啊！他还提到这个事儿，而且要说的这个话题就从这儿而出。他这个跟我们呢倒是没讲什么舞蹈，我觉得呢就是眉梢眼角掩不住的风情啊，就是林怀民啊，他歌颂这个农民。 他就说啊，说你看看啊，我带你们去看一看，然后啊就跟着他去看，有一个牌子说这个稻米获得什么什么金奖，获得什么什么银奖，这农民把荣誉啊写在牌子上， 插在那个前边。 他说这里的农民呢、啊、你不要以为是没有文化的，就是好像咱们以为很落后的，他不是，很多是大都市里，所以我说叫台湾陶渊明嘛，自愿回来，就是是这就是说，他就说这里农民就这种自豪， 对， 荣誉，他爱这种田园风光。哎， 就是 吧？ 它其实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亚洲地区啊，可能像日本跟韩国， 有点。 然后世界上也有这个潮流，英国、法国、意大利都有。就是慢食运动兴起之后啊，很多新一代的年轻的都市成长，但是家里面可能有块地的那些年轻人都喜欢回农村了，因为他们会觉得城市的生活压力太大，很紧张，不高兴。那种地的话，他们又是有学问、有教养的人，那重新回到农村呢？他们希望做些不一样的东西，所以这些人在全球最近几年都很流行有一些新农村运动。这个新农村运动是干嘛呢？就这些年轻人回到农村，用现代知识很科学的方法来种田，但是追求一种非常高品质的农产品，那个东西一点都不便宜，种出来要吃上米其实很贵， 对， 然后用那个去比赛去得奖，然后他觉得他种出来的东西他当成是他的作品一样来看待它。 对啊， 我想这也跟台湾的政策有关系，因为台湾实在地太小，我们没办法像美国或者是其他国家用大量的农产品去用低的产品价格去出口到其他国家，所以台湾已经就走精致农业嘛，所以我们就是希望用小的田二根三根，让这个米呢尽量能够达到产量之外，它又可以走得细致，所以再加上我们的日本殖民的文化，像日本人很多人都跟台湾买吃上米的，因为日本人吃米吃寿司米，他们要粘度，所以那个粘性怎么样到可以把这个寿司的肉啊，不就是它里面的材料包覆的完整什么的，这都是每一颗米的品种。我曾经到尼加拉瓜去过，他们那边有大片大片的地，但是他们没有办法养活自己，因为他们不会种。台湾农民，台湾的这个农业学家到那边去，光米摊开来给我看的标本有十几种光一开，所以他们每年都要调一次它的这个品种，直到最好再把它留下来，所以这是好几十年的一种经验的累积。 对，而且那儿的农民跟你一样啊，就问他你知道林怀民是谁吗？知道啊，大艺术家呀，我们就经常看他的这个演出啊，是吧？ 因为林怀民的作品很多都下乡去，他现在很多都是到户外，他会到一些偏远的地方，花莲啊，或者是一些广场， 台东这样的，所以他们才会，农民也都去看他的。 所以你看，就是咱们就这个对比着讲哈，袁隆平这两天也在呼吁呢，说是这个给农民呢，大陆的农民收购粮食，这个粮价太低了， 没错， 他觉得农民种粮食就是赚几块钱，所以就都没有人耕地了啊，就是农民太少了。 对， 可是你看哈，我在台湾碰到的那个农民，他都已经到什么程度？他说我种农产品呢，这个橘子几年前是这么多钱，几年后我发现还是这么多钱，所以我现在就想着转型，我还真不种了，或者说我还种，但是让城里人他们自个儿来摘，我给他炒菜，他完全转型成这种 观光农业， 观光的， 他会把行销放进来， 农家乐，对不对？咱们先这个广告一下，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这当然了，我们也得给大家说一下，这个人呢有一种心情，就是触景生情。到了那儿啊，空气又好，又漂亮，这山美水美，人更美，是吧？就是我们呢，就是老说台湾的这个好，但是呢，咱干传媒干这么多年，我未免也会有点小心眼儿。我说这玩意儿播出去，他们那有些人不又得说，你们干嘛说台湾好啊？老说台湾好啊，那就是我们大陆不好。其实我们不是这个意思啊。但是呢，为了揪揪偏，所以我认为在这个咱们这个节目正式播出之前呢，今天咱们先说一集台湾坏， 消毒，这叫消毒， 平衡了吗？ 没错， 平衡了吗？ 台湾哪里坏？ 台湾既是一个好地方，但也是一个坏地方，哎，这咱就找着感觉了，哪里坏？我告诉你， 对， 我在台湾电视的截屏上看到拍下来了，你看看你们最近出什么事儿了？啊、哦，叫什么？鸡飞牛跳，猪暴走，哎，什么马政府全员逃走中？这是台湾的政论，这就反映了最近台湾在闹什么事儿呢？美牛， 对， 瘦肉精。 对， 然后那个猪农也上街闹事儿了，然后又出现了禽流感， 几万只几万只的， 那当然要吃素了。 扑杀这个，对啊，扑杀这个鸡，所以鸡飞狗跳，牛暴走什么的。 而且他们还有个口号叫做“竞选之前马总统”，叫马英九嘛。 对， 竞选之后儿皇帝。 对对对，所以你看，哎，又廷，我通过这个事儿啊，我还发现了过去我真是什么都不懂啊。 嗯， 我以为瘦肉精不是不好吗？咱们大陆不一直说那吃瘦肉精，可是在美国竟然是可以的。 所以在台湾的这个卫生条例一向是这样，就是说瘦肉精它在国际的卫生条例它是零到例如说二 ppb 或者多少五的一个范围，就是你要完全的没有零忍受度，你还是说你给它一个范围，在国际上其实还有个范围的。所以现在就是说台湾一向都是从严把关，因为台湾的媒体就是挟着就是你把不打民众当健康当回事的时候，大家就一律零，所以台湾已经吃不到大闸蟹，因为内地的大闸蟹以前大量进来，我们都会难免验到一些些禁药的成分，就算是在肯允许的范围，但是媒体一炒作，卫生单位受不了，说好，那干脆不要吃了吧。所以大家现在是吃不到大闸蟹，没办法合法进口。 对，因为大闸蟹里面都含有一些的激素啊，还有一些药的成分。 是，所以这个东西就过不了台湾的法律。 避孕药喂大闸蟹嘛， 是过不了台湾法律。但在国际上，这可不可以吃？可以，可以忍受的范围可以。所以呢，就是在这个怎么去教导民众，你要从零忍受度变到有那么一点点。 叫我还看了台湾报纸讲这个瘦肉精啊，好像叫莱克多巴胺， 是 那主要成分叫莱克多巴胺。现在台湾天天我在电视上炒这个事，炒得一塌糊涂。 嗯， 不是完全没有问题。 嗯， 台湾有一个医院的副院长那天说拿出来了，说欧洲有一个研究，其中一项研究发现呢，这个莱克多巴胺呢会让睾丸缩小。是什么动物的睾丸缩小？我忘了。反正他就说这个玩意儿可能有点问题。可是呢，我一开始讲，我说台湾这么屈辱啊，难道说美国强买强卖吗？对吧？有些台湾人是这么看呢，说你看美国就是这样啊，就是这样。 对，他难 卖军火，什么要保护台湾，保护台湾，年年卖军火，让台湾花那么多钱去买， 要收保护费。 对，然后就说你必须弄这个瘦肉精，我们美国这个牛肉你必须买，你不能这个设置关卡，有点欺负台湾人一样。 是， 可是。我又听另一派的台湾人讲啊，我觉得他们说的也有道理。 嗯， 他说既然这样，为什么不标明，就是你允许美国这个瘦肉精牛肉进来，你标明让台湾人选择嘛。 嗯， 这是没有瘦肉精的，这是有的，你多一个选择，你愿意买，反正美国人也吃这个，你愿意买你就买，你不愿意买你不买嘛。 对， 是。 那现在还是有问题。为什么呢？因为第一，我们正好那年在台湾的时候，你已经注意到，原来过去几年当瘦肉精有瘦肉精的牛肉是不准进口的时候，其实它已经偷偷渗进来了。 嗯， 好几家大连锁店都在卖，这就标明什么呢？这就说明你到时候如果真的要标明有一个系统的话，它不一定有效，它很有可能会有很多掩盖的方法，瞒天过海的方法。第二是什么呢？现在国际贸易上面，你标明一个产品含有某些成分，有时候会惹官司的。尤其在世贸，当然台湾不在那个框架下，但在世贸的框架底下，你比如说我说明你某国进口的产品含有什么什么成分，那个国家或者相关产业能够告你歧视它的产品。你知道吗？是有这样的一个做法。 是是是。 但是你可以进到台湾里面以后再去做标明。但是我觉得大家现在这个地方不愿意松口，卫生单位不敢这么做的原因，就是因为发觉一标明之后，原来没有零的，就像您说的，就发觉原来没有零瘦肉精的产品。那这样民众的接受度上，在没有被教育的情况之下，他认为你就是让我们吃有毒的东西，有一点点，我认为它就是有毒的，没有忍受的这个范围。所以他从头到尾，我就看了这些媒体的操作以后，发觉马政府最还是问题，就是他软弱到。他想要面面讨好，一样到最后就面面不讨好。你想要买美国人账，没办法，因为为什么？美国人绑着美签，台湾现在最大的问题， 美国签证， 美国签证要让台湾人 免签， 拿着护照证进去，这么大的一个政绩是马英九说我上任以后一定要做的事情。眼看这个 代价是吃让睾丸缩小的牛肉吗？ 是， 对，没错。 代价是你得买我的东西嘛，所以我让你们台湾人来我这边玩， 你们睾丸缩小， 对对对，哎，这不就是让台湾人这个减少了这个雄性嘛？你看，就是 所以台湾人没有办法了，还没有办法了解自己在国际上的地位 就 是怎么样？ 不是这个里边，我必须说啊，涉及到一个问题，我这次学习明白了，这个你看是关于瘦肉精的这个含量的这个争论。有一种观点认为绝不可以，但是事实上 国际上也有一种观点，认为在一定含量以下对人体，至少美国就是说没有检查出有什么科学证明说有害。包括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转基因，你看转基因在很多国家也是就完全合法了， 是。 但是中国呀，围绕这个问题我知道发生的争论非常激烈。我为什么说这个袁隆平啊，这次袁隆平说转基因有两派，袁隆平提供的是什么，一个是反对派，一个是赞成派，他说我是中间派。他说呢，反对派这个咱们就可以跟人学习学习啊，你知道反对派说是什么，转基因这种水稻农作物啊，抗病抗虫的功能来自于它有一种毒蛋白基因，那么虫子吃了要死了，人吃了怎么办？好，但是呢这个袁隆平说啊，赞成派理由也站得住脚。赞成派的理由是什么？这个昆虫的死亡啊，就吃了这种毒蛋白基因呢、啊、昆虫死亡的原理是气孔闭塞，是可能这种蛋白让昆虫的气孔闭塞而死，跟人的这个消化道中毒 没有关系的， 什么关系？你看袁隆平多么有献身精神，他说我愿意吃转基因食品来亲自做这个实验，但是问题是我已经没有生育能力了。他说转基因对性能力和遗传性的影响是需要实验证明的， 对， 如果有年轻人自愿做实验吃两年以上不影响生育和下一代的健康才叫安全。 可是问题是啊， 咱们先为袁隆平打个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所以其实我觉得啊，这个台湾人对生活品质的要求啊比美国人细腻。 其实是美国比较特别，很多我们常常就很多东西会拿美国当标准，就说哎美国这个都觉得没问题。我们要了解美国这个国家，它在食物上面的很多的标准啊放的是比很多别的国家还宽，比欧洲宽，有些甚至比如说瘦肉精的例子比中国也宽。 是， 这是什么理由呢？因为美国是个农产大国，我们千万不要以为美国是什么现代工业国家，它的农业生产是很重要的，而且在全球里面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出超国家。那么这个国家里面它的农业势力非常庞大，这个农业它是工业化的农业，它背后牵涉一连串的食品加工、药行、各种各样的种子、农药产业，这一脉产业在美国是非常大的势力，他们在国会有很大的游说团。那么在这个团体的节制之下，他的整个利益被捆绑起来，所以他很多标准会放宽，是为了这个利益。有点美国人。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西安楼冠文明启示录》。